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思思碧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永恒的魅力特别节目，欢迎各位。在我小时候，每年有两个最重要的日子让我觉得是属于我的，就是我的生日，还有就是六一儿童节。每到六一的时候，小朋友都有着格外的期待，期待这一天是不一样的一天，就是因为六月一日是小朋友们的专属节日。那今天为小朋友们来准备的，其实也是属于节日当中的古典音乐，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古典。说到节日，很多小朋友一定会在节日当中期待可以看到焰火的。在器乐作品当中，皇家焰火音乐就是在焰火典礼上而演奏的音乐。这是亨德尔受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委托创作的皇家焰火音乐，用于庆祝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束而举办的焰火典礼。当天上演的呢是严格按照国王的要求不许加入弦乐的管乐队的版本，而在首演前的试奏音乐会上，亨德尔就加入了弦乐声部，减少了管乐的配置。那我们现在聆听的就是这一首非常著名的焰火音乐。 画片《猫和老鼠》就是非常经典的，而且呢真的是陪伴几代人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片。我知道现在40多岁的人在他们童年记忆当中，猫和老鼠就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我也知道现在40多岁的人有的时候还会再看猫和老鼠，更何况小朋友了。那其中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集，就是描写汤姆还有杰瑞通过一架钢琴斗智斗勇的故事，一猫一鼠明争暗斗，和音乐的节奏完美贴合。而这也是猫和老鼠当中最好看的一集之一，他们采用的就是李斯特的这一首匈牙利狂想曲当中的第二号。在小朋友的节日，这首音乐一定要推出哦。 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六月一日儿童节特别节目。那今天所有的音乐呢都和节日有关，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耳边所听到的斗牛式的音乐就是来自于比才的歌剧他们组曲当中的两段。我们也来体会一下斗牛式他们节日的时候演出的音乐，比如说像斗牛式之歌、斗牛式进行曲，全部都是属于斗牛式的。在小朋友们的节日当中，我们也和斗牛士一起狂欢吧。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泰戈尔的诗句，而是就在路由器旁边， 你却总是掉线。 斐讯 K2T 路由器，开车牌、打游戏、开直播，速度快到心跳。 斐讯 K2T 路由器，信号强到没有强。京东斐讯商城即刻开抢。 打卡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密云旅游，北京避暑胜地，密云雾林西风景区，山清水秀，消暑纳凉好去处，给您向往的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思思碧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长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在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我们聆听的都是施特劳斯家族他们为主的一些圆舞曲的音乐。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存在，所以每到新年的时候，我们也都盼着能够听到这样的圆舞曲。在小约翰施特劳斯谱写的作品当中，有一首皇帝圆舞曲，气势恢宏，高贵典雅。也是因为题材和皇帝有关，所以呢，它和重大的典礼还有重要的节日自然是密不可分的。那今天的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首作品喽。 Thank you.

从传统民歌《茉莉花》到原创歌曲选段《三月桃花心中开》，从时代经典《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到轻松欢快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艺术家们以百变的姿态自行驾驭跨度巨大的音乐风格，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上个周末，一场独特的亲子音乐会在国图艺术中心上演，歌唱家薛浩莹和王庆爽分别带着自己的孩子与冯丽媛、于海洋等年轻歌唱家一起演唱了《黑猫警长》《葫芦娃》等多首80后熟悉的童年歌谣，在两代人同唱儿歌的音乐声中，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包括《彩云追月》《茉莉花》《在那遥远的地方》在内的中国12首民歌钢琴和乐队幻想曲近日在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发布，主创人员马来西亚华裔钢琴家克劳蒂亚杨、俄罗斯著名作曲家瓦西里耶夫分别对新作品进行了介绍和独奏表演。据了解，这次改编通过钢琴和西方古典交响乐结合的形式诠释中国民歌，开辟了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又一领域。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 CCB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儿童节特别节目，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在今天下半时段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多夏克第9交响曲当中的第3乐章。我们特别熟悉它的第2乐章，也特别熟悉它的第4乐章，但真的是第3乐章很容易被忽略。可是呢，第3乐章在这里正好是多夏克来描绘的是好像回到了故乡的篝火晚会，人们载歌载舞，笑声喧哗，内心也不再孤独，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这是一个属于篝火晚会的音乐，那同时呢，也特别契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孩子们的节日，节日古典。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常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节日当中的音乐，为了配合今天六一儿童节，小朋友们在节日当中也可以听到类似于耳边这样罗马狂欢节的音乐。罗马狂欢节是欧洲非常著名的节日，每年的二月，意大利各个城市都会有不同的节日庆祝活动。那今天在六月一日，小朋友们的节日当中，我们也来分享一下罗马狂欢节是怎么样的一个氛围吧。 每年六一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为小朋友制作专题的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目。那在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彼得与狼》，一起用音乐来讲述的童话故事。那今年呢，在我们的节日当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属于节日氛围的这样的古典音乐。耳边的这一部要说到适合小朋友们来聆听的古典音乐，一定不会绕开的就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那在有限的时间里呢，也特别为小朋友们挑选了其中的几段，比如第一段就是狮王进行曲，那之后呢会有水族馆和最著名的天鹅。 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那在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在古典音乐当中，在节日当中所听到最适合的一些音乐。当然了，我相信最后的这一首也是很多小朋友的最爱，也是爸爸妈妈的最爱，也是我们大人的最爱。童年情景，童年生活，不能缺少音乐的陪伴。耳边的这首《天鹅》是一首缓慢的、细腻的音乐，